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For today, we have a new lesson that is on page 4 if you have this book, chapter 1. Unit 1, Describing Your Ideal Career, 描述理想职业。那大家好，我是 Birdie。 非常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听一下 Orlando 跟 Andrea 之间他们什么样的对话。 Chapter 1, Unit 1, Describing Your Ideal Career, Dialogue. What kind of career do you want? I want to work in marketing.I think it would be an incredible experience working on international ad campaigns. Oh, then you have to be up to speed on different brands. Absolutely. I'm already aware of current and future trends, but I would need to increase my knowledge of the media and branding. You really know what you want. Excellent. You've been a journalist for about 5 years, right? Why did you choose to be a journalist? Well, I've always had an affinity for analytical writing and current events. Plus, I'm interested in politics. I see what you're saying. I always enjoy working on a team, especially when I get to use imagination to deliver messages using visual aids. So, we both matched our interests to our careers. Definitely. What about your career expectations? I would expect to be able to communicate creatively and have the freedom to analyze markets. I also believe that a marketing job would provide great opportunities for my personal growth. I agree. Being a journalist broadens my horizons. That i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I chose this job. 很好，现在我们就直接来看。I'll play the role of Orlando. 我现在就是 Orlando 就讲话咯。What kind of career do you want? 你想要什么样的职业呢？这个 career 尤其是终身制职。如果是你用 job 的话，那是一般的职业，它可能随时会换掉，对不对？ 对。 好 ，Andrea 怎么说呢 ？Andrea 就说 ：“I want to work in marketing. I think it would be an incredible experience working on international ad campaigns.”就是呢，我会想要从事行销的工作。那我觉得呢，可以参加国际的广告活动是很棒的经验。这边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单字，就是 campaign。campaign 就是广告活动哦，像是我们这个政治的竞选活动就是 political campaign。 对 ，we are going to launch a campaign. Launch 是 L-A-U-N-C-H， 也就是发起 a campaign 就是一起活动。干什么活动呢 ？To crack down on corruption 就是扫贪的活动。腐败的啊 ，corruption, c o r r u p t i o n, crack down on 就是扫荡、贪腐的这种活动。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Orlando 说 ，Oh, then you have to be up to speed on different brands. 啊、oh, ，那这样的话，那么 then 就那么，你就必须要呢 ，to be up to speed， 赶上就 up to 就赶上速度。有关哪方面的速度 on 就是 about 但用的是 to be up to speed on 点点点也就是赶上这个速度就是跟得上潮流就是了解点点点的最新状况 different brands 就是各种不同的品牌这样的最新状况好 Andrea 怎么说呢 他说 absolutely 没错 而且呢 I'm already aware of current and future trends 而且啊我已经掌握了当前跟未来的趋势了 But I would need to increase my knowledge of the media and branding 可是呢我还需要去怎么样增加我在媒体跟 branding branding 就是品牌建立这方面的知识 光讲一个 brand 是品牌但 branding 动名词就是指的是品牌建立是不错的也就等于呢 how to build up your brands 或者是 brand 就是如何创立你的品牌就是巩固 build up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Orlando 就说了You really know what you want. 你真是懂得你要什么，也就是你了解你自己追求的是什么。Excellent, just think great, fabulous. How do you spell this word, fabulous? F-A-B-U-L-O-U-S, fabulous. That's fantastic. 也就是很棒的意思啊，棒透了。Mm-hmm. Andrea, 怎么说呢？ You've been a journalist for about 5 years, right? 就是呢，你已经当这个记者已经五年了，对不对啊 ？You've been a journalist. 他这边用这个现在完成式，因为这个 Orlando 他从过去到现在都是这个记者，所以呢 ，Why did you choose to be a journalist? 你为什么要当记者呢？ 好，这个 journalist 也可以用 reporter。R-E-P-O-R-T-E-R. I used to be a reporter, but now I'm a janitor. 我曾经是当记者，现在是当工友了，这样子。老的时候呢，就做不动了，所以呢，就到看门的、就打扫的这样，当 janitor， 退而不休，工作没有贵贱之分，对不对 ？Yeah, right. All right. 所以接着 Orlando 就讲了 ，Well, I've always had.An affinity for analytical writing and current events. Plus, I'm interested in politics. 是这样的嘛？好，这个嘛，我一直以来挺喜欢的啊。这个用法 ，have an affinity for something， 就等于就是 to have a passion for something. P-A-S-S-I-O-N. He has a passion for music. 他对音乐很喜欢。你不用 passion 也用 affinity for analytical writing 有分析式的这种写作啊那么就是要靠这个头脑应用的这种分析式的这样写作那么还有呢当代的这种时事大事叫 events plus 就等于 in addition 此外 in addition 或者是用 on top of that on top T-O-P 再加个 of O-F 再加个 that 除此以外 I'm interested in politics 对政治也感兴趣、 mm-hmm. Andrea 怎么说 I see what you're saying 我真的了解你在说什么 I always enjoy working on a team 我总是呢很享受团队工作团队合作特别是怎么样 especially when I get to use imagination to deliver messages using visual aids 特别是呢我必须要透过我的想象力然后呢透过视觉辅助效果就是 visual aids 来传达讯息的时候传达讯息这边我们用 deliver messages deliver 那我们也可以用 convey C-O-N V-E-Y, convey, 都是传达、哦、So, we both matched our interests to our careers. 所以我们都把我们的兴趣跟我们的职涯结合在一起了。 在这里的 team 啊，你看它前面介词用 on 就是一个重点。因为 team 是队伍都排成线状的 一条线样的所以要用 on 跟 committee 用法一样啊，委员会 There are 5 members on our committee There are 10 players on our basketball team 还就是我们的这个队篮球队一共有10个人或是那个委员会也有5个人记住 5 members on our committee 不要用 in our committee 同时还要特别记住 team can also be used as a verb as in team up with somebody、uh-huh. 跟某人团结合作 let's team up with each other to finish the work team up with somebody 的用法特别注意好我们接着看 Orlando 又说了 definitely 但那是当然的，的确是如此。What about your career expectations? 你对你的这个职职，也就是这个生涯职业，那你有什么样的预期呢？ Expectations, 通常用复数的用法，期望。It's very hard for me to meet my parents' expectations. 我很难呢，就是呢，达到爸妈的期望，对我的期望。永远用复数，特别记得。Andrea 怎么说？ I would expect to be able to communicate creatively and have the freedom to analyze markets. 我呢会希望可以自由有创意的去沟通、表达、传递讯息，然后呢可以有自由去分析市场。I also believe that marketing job would provide great opportunities for my personal growth. 我也相信呢这个 marketing job 可以提供我很好的机会，在什么方面 ？For 在我个人成长的方面。 嗯哼 ，very good。Orlando 就是说了 ，I agree， 我同意。Being a journalist， 整个是动名词短语当主语，后头就用了很棒的用法 ，broadens my horizons， 拓宽我的视野。Horizon 本来是地平线，是不能加 s。The sun is rising above。The horizon， 就太阳刚从呢地平线升起来 ，is rising above the horizon。这个时候呢 ，to broaden one's horizons， 也就是这个 horizon 要加 s， 代表视野、领域的意思。That i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I chose this job。那就是我主要的理由之一，就是我选择这样的这份工作。好，我们了解之后呢，我们现在就直接看。词汇详解，然后呢，我们看 vocabulary and phrases。我们请呢，you take it over. Okay, the first one is campaign. Campaign 就是商业或政治方面一系列的活动跟运动。譬如说呢 ，the ad campaign was designed to highlight the product's unique functions。这个广告活动是在强调该产品的独特功能。那我们第二个就是 be up to speed， 了解什么的最新情况。那再来，我们刚刚还有讲到一个单字是 branding， 就是品牌创建哦。它这个原本我们最常看到的用法是 brand， 那加上 ing 变动名词，就是品牌的建立过程。还有呢 ，have an affinity for something， 对什么事情有热情。刚刚我们也说，还有 have a passion for something。Affinity 这个字就是喜好的意思。譬如说呢 ，Peter has a special affinity for books， 就是 Peter 呢，他爱书成痴。 我喜欢看 manga， 这 manga 呢，那是来自于日语啊，漫画方面的书啊，就是老不休啊。这个是老顽童，应该讲讲，我还不算是老不休的地步，因为我至少不会随随便便的这样子哈，色色的那种感觉， 童心未泯而已。 对，好，就是老不休啊，这句话英文还真有 ，he's a dirty old man， dirty old man， 肮脏的老鬼，就是老不休的意思， 好，有点下流那种， 对对。 再来呢是 a visual aid， 就是视觉辅助教材。aid 它就是有辅助的意思，那 visual 就是视觉的。再来有 match to 这个短语，就是将什么来符合什么。I always match my deeds to my beliefs， 我总是让我的行为呢来符合我的信念。那还有像是这个 a perfect match， 就是天生一对的意思，对不对？ 对，一点没有错。They are a perfect match。 我们通常呢可以这样说呢，这个那么就是在第八个我要稍微说一下、broaden somebody's horizons， 就是开拓某人的这种事业。你也跟我 enlarge、E-N-L-A-R-G-E， 所以 reading extensively 大量的阅读 helps to broaden my horizons， 有助于扩充或者是 enlarge my horizons， 都是很好的用法。好，我们接着再看下边实用句啊，一样的 useful expressions。 The first one is I would like to work as a financial counselor because I would like to help prevent bankruptcies of small business owners。 我呢想担任财务顾问，因为我希望可以帮助小型企业免于破产。 好，既然有 business 这个字有一个很好的用法， Where's Peter? He's on business in Beijing. 他正在北京呢办，就是办事去了，出差。 He's on business 这个用法、还是很棒的用法。我们接着看第二个怎么说。 I would prefer a vacation where the focus is interacting with clients and colleagues on a deep and personal level, such as psychology. 就是呢，我比较喜欢的职业，这边职业是 vocation， 那千万不要念成 vacation， 就只差一个这个字母而已，就 V-O 跟 V-A， vocation 是职业。那我想要的职业呢，是可以跟顾客和同事可以有像心理学这样深入交流的工作。 嗯哼，好，我们接着看 number three。 My ideal career would involv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hat allows me to remain aware of local and global stock prices. 我理想的职业呢，是要跟国际贸易相关，然后可以保持对地方跟国际股价的了解。股价就是 stock prices。 刚才你都有一个字叫 bankruptcy， 你可以看到的 bankruptcy 就是破产，但是 bankrupt。那这个时候呢，把 CY 去掉就是一个形容词。That company will someday go bankrupt， 将会破产。它用 go bankrupt， 用了 go 那个字，后头放形容词 bankrupt。The bank 这个银行 went bankrupt， 银行破产了也是这个字。Bank 就是银行 ，rupt 来自于 rupture 那个字啊，破裂的意思，就是破产。好，我们接着看工作性质 number four。 他说 I prefer jobs that involve a great deal of communication with customers. 我比较喜欢可以跟这个顾客大量沟通的工作。 好， number five. I'm more suited to a job that requires more administrative skills and fewer marketing skills. 我比较需要呢这个，我比较适合 more suited. Suit 就是适合Suited to， 用这个 to 这个介词 ，to a job 怎么样？需要比较多行政能力，就是 administrative 行政方面的这个能力。然后呢，比较少行销能力的工作。 好，那 he's suited to that job， 他很适合那个工作。其实 he's suited to that job， 特别记住，也可以说 he's cut out for that job。C-U-T, cut, 加个 out, 再加一个 for, 他被裁剪，裁剪成很适合那工作，也就是他很能做那工作呢，易如反掌，好，这都是很好的用法。Number six. Dealing with people instead of dealing with machines or computers would be ideal. 比起对付这个机器或电脑，跟人打交道的工作呢，是比较理想的。这边 deal with 就是处理面对的意思。 Well, anyhow, there is, you know, sometimes an exception. 但有时候还有例外的。因为什么、mm-hmm. If you're a lone wolf, L-O-N-E, lone, 再加个 wolf, W-O-L-F, 孤独的一匹狼，就是独来独往的人。 Mm-hmm. For this kind of person, perhaps it's better for him to deal withYou know, computers or machines. Yeah, yeah. Right. 因为这种人很难跟人家 很难沟通。 A lone wolf 这样用法。 Yeah. 接着我们看 number seven. I would like an employer that makes the most of my qualifications and abilities. 我想要一个可以让我充分发挥特质跟能力的雇主 employer 或是你的这个老板呢、哦？那 make the most of something 就是你充分利用、充分发挥。那像是 make use of something 就是我去利用某个东西。可是充分发挥到极致呢，就是 make the most。most 就是那个形容词的最高级嘛，所以是最充分利用。 嗯、对，非常棒。接着我们看第八怎么说。 Having the chance to challenge myself at all times will keep me focused. 一个让我随时有机会挑战自我的工作呢，可以让我全神贯注。 那这个 focused 在这边是一个形容词。Whatever he does, he's focused. 他不管做什么事情，他都很专注的。也就等于 he's focused. 当形容词用。 但它可以当动词 You should focus on the teacher's lecture 你要特别专注于老师的讲授叫 focus on something 或者是 concentrate on something Concentrate 是怎么拼的呢 C-O-N-C-E-N-T-R-A-T-E Concentrate 好接着看下面 I prefer to be in a workplace where there is respect for an individual's ideas. 我比较喜欢呢，可以待在尊重个人想法的工作环境里。工作环境或工作场所，我们就用 workplace， 而且它的这个介词呢要用 in a workplace. 好 ，Number ten. I'm interested in working in an atmosphere where I can constantly learn. 我喜欢在可以不断学习的氛围里面工作。 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怎么说。 A job that provides a teamwork-oriented environment in which colleagues are supportive and collaborative is my ultimate goal.这个句子里面有比较多的词汇我们要看一下首先呢是刚刚说 teamwork oriented 就是呢以团队工作为导向的 teamwork 就是团队工作那这个 oriented 就是以什么为导向的譬如说有 detail oriented 就是以细节为导向的还有呢 profit oriented 以盈利为导向的 对那我这边稍微说一下 basicallyin China 在中国呢我们说这个教育制度啊往往都会流于升学方面我们说就这样的升学为导向的时候我们就讲是 We have what they call 也就是他们所说的 examination oriented system、嗯、也就是所谓的升学为导向的这样的、啊、学英文的时候呢通常会哑巴英语所以根本就要靠自己 Whenever you have time You should talk to yourself You should paraphrase an English article In your own words 好请继续说 然后呢在这个 Teamwork oriented 的 environment In which 这边 in which 就是我们也可以用 where 来替代哦 Where colleagues are supportive 他们呢这个同事是非常的互相帮忙的And collaborative 就是互相合作的那这个动词就是 collaborate、 mm-hmm. C-O-L-L-A-B-O-R-A-T-E Collaborate 或者是 cooperate with somebody、uh-huh. 跟某人合作、 right. Supportive 这个形容词很棒顺便说一下 Whatever you do I'm supportive of you 它跟 of 再加人的用法就等于 I'll support you I'll be supportive of you Yeah. 等等都可以这样说好我们这样子要了解之后就要看有氧补给站我们看怎么讲的 好这边呢我们要来区分 vocation career 跟 job 的差别哦他们虽然都是指工作可是意义上还是不同的像 vocation 它指的是一个人的志业就是他一个人的热情所在譬如说 education is my vocation教育呢是我的志业我立志要做这件事情那 career 它是事业而且是呢长期的为了赚钱所从事的工作那像是职涯就是 career I work as a school teacher as my career 就是当学校老师呢是我的这个事业我的职涯那 job 它就是泛指一般的工作任何工作都是 job 像是 Fiona is looking for a new job Fiona 在找新的工作那这个是随时都可能会换的工作 对但 career 顺便讲一下职业妇女 a career woman 职业军人呢 a career soldier 所以这个 career 也可以当形容词用就是医生都在从事哪一方面的就这样使用好、 uh-huh. 那么我们刚好呢时间讲到这边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